高兴遇见你，让我终究明白回忆你真是精彩。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 在创业早期，不要去空谈战略，不要去空谈什么生态，也不要去论宏观的什么去建什么平台，或者去抽象的谈要改变世界，还是要把所有伟大的梦想凝聚到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特别单纯的产品上。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 一个女人要从普通女人变得非常能干的女人，往往是从柔变成刚，越来越刚，女人的强势越来越大的女人越来越成功。但是女人不能自刚，女人要自强，只有强才能真正做到。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我总是在说，今天我们中国的制造已经有了一个大的发展，但是回顾过去，我们今天是为我们过去的行为买单。那么在今天转型的时期，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企业首先要解决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诚信，第二个是技术升级。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李科，一起来关注今天内容。近日，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表示，菜鸟将投资上千亿元，全力以赴建设国家智能物流骨干网，把中国物流成本占比降到5%以下。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近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广场接受采访时表示，有很多海外上市的新经济企业想回 A 股上市。周鸿祎说，360是第一个回到 A 股上市的互联网企业，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互联网公司回到 A 股市场。近日，茅台集团与万达集团在茅台国际大酒店就寻求双方合作交流展开会谈。茅台集团董事长李宝芳表示，希望双方能够加强交流，相互探索更多方面更宽领域的合作可能。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表示，希望能够与茅台集团寻求深入合作，建议尝试在万达广场内设立茅台品牌旗舰店，共同为消费者创造更多更好的消费体验。好的，以上就是今天969精英 news 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带着赤子的骄傲，生命的闪耀。

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处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我是主打。 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等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沉默被热泪淹没，轻轻滑落是灼热的伤痛，爱你是唯一理由，请你放开我的手，擦身而过就不要再回头。我的温柔将永不止休，慢慢化解你心中的哀愁，因为太多的苦与错让爱情不再温柔，走过爱过我不再有奢求，把孤独留给我，不愿让你难过，徘徊情海中只有折磨，离开我就算我会难过，所有爱我的话都不必说，收起你的心

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泽山， 专业是国家设定，国家的需要就应该有人去做。一个人的志愿，他的成功，跟你的选这个专业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啊。你选择一个先进专业就注定你成功吗？你选择一个冷门专业，你注定你不成功吗？它俩没直接关系。 复兴号 CR400A 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 产品你是可以花钱买的，技术的创新能力你是买不来的。在我们整个技术转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合作方他会告诉你如何去做，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原理是什么，他们每次都非常的神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深刻的体会到巨人的肩膀不好站，必须让自己成为巨人才行。 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吴建平， 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况，一代人的环境，一代人的志向。我个人的看法，在没有更好的办法衡量你的这个能力和情况之前，考试还是很重要的，还是一个现有的办法里衡量人才的一个标准。从国家，从这个大学，我们都是在力图能够更多真实反映你情况的办法把它诞生出来，是吧？但是在没有诞生出来之前，这个分还是很重要的。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李科，一起来关注今天内容。自百度投入自动驾驶技术研发以来，李彦宏曾多次表示，在2018年7月实现 L4 级自动驾驶汽车量产。近日，李彦宏与金龙客车董事长谢思瑜现场视频连线，共同宣告没有方向盘、没有驾驶位的全球首款 L4 级无人驾驶巴士阿波龙正式量产下线，如约兑现诺言。富士康大陆上市之际，郭台铭表示，富士康的员工已经不再是农民工，而是工程师，论动手能力甚至比名校毕业的人工智能工程师还要厉害。广州恒大近日举行了动员大会，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会上强调，球员在赛场上必须无条件服从裁判判罚，成为有职业素养的高素质球员。谈到本赛季的目标，许家印表示，恒大是有冠军基因的强队，进入中超连续7年都是冠军，相信也一定能赢得2018年中超冠军。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精英 news 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我。